世界都在变黑，而窗你纵然不愿回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我才明白我已经就不可 幸福的恩被你开， 别只给怕我不爽。